所说的葬在银山银泉山也叫银雀山、 嗯、 那个墓葬呢就是郑贵妃的坟，实际这是错的、 嗯、 后来因为我也查一些史料，这实录啊就清楚记载、 嗯、 说那个因为那个郑贵妃啊是万历皇帝很宠爱的妃子、 嗯、 她是崇祯年间才死的、 嗯、 但是二李呢就是也是皇贵妃了，这李氏呢他们死的时候呢是嘉靖皇帝还活着呢，不是嘉靖皇帝啊，说错了，万历皇帝还活着时候、 嗯、 万历皇帝曾经啊有一想法，那个刚才讲那皇贵妃李氏原来是静妃， 嗯， 他认为说静妃啊说伺候自己很好， 嗯， 而且给自己也生儿子了， 嗯， 说就是让他葬在地下宫殿的右配殿， 哦， 文献记载叫住葬玄宫右穴， 嗯， 玄宫右穴实际是右配殿， 嗯， 但后来大臣们都说这不合适，说这个咱们以前啊妃子啊都是另起坟墓， 嗯， 说因为皇帝的灵啊他那个生气不能轻有洞穴， 嗯， 洞穴就是皇帝的灵啊说你频繁的打开里边那生气就卸掉了、 哦、 这卸掉对风水对这个皇家不利、 哦、 所以要求啊说还是说在这个道陵附近选个地儿、 嗯、 然后安葬为好。 嗯， 这样的话呢这个两位李氏、 嗯、 啊就当然有先有后了、 嗯、 就都安葬在这个叫银泉山，就是道陵附近的那个山前头了。 哦、 后来又有万历皇帝的刘氏 嗯 那个周氏葬进去了。 嗯， 郑贵妃呢是崇祯年间 嗯 葬进去了， 嗯， 其中那昭妃刘氏是清朝葬进去的， 嗯， 因为他那是清朝明朝灭亡了，但是这妃子还没死呢， 嗯， 最后清朝时候葬进去了， 嗯， 所以这是七座妃子坟呢， 嗯， 就是郑个顺义，当然说太监那个王承恩 嗯 那是清朝顺治二年才葬进去的， 嗯， 因为他考虑说他是随着崇祯皇帝上吊死的，自缢身亡，啊，他是有一种忠君的这种，行为。 哦， 那个清朝皇帝他也是提倡忠君呐、啊，这样对他的王朝有利啊。 嗯， 所以这陵区里边就形成了这个七座妃子墓和一座太监墓。 嗯，这说的是十三陵里的陪葬。 对， 这七一共是八座墓，那么十三陵里头到底是哪十三座陵、嗯、有哪十三位皇帝葬在这儿呢？也给大家逐一的把这名字给说一下吧，胡先生。 嗯、好，第一座陵墓啊，那就是永乐皇帝， 嗯， 明成祖朱棣的长陵， 嗯， 然后他的右边啊，右边是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， 嗯， 他的孙子啊，就是明宣宗。朱瞻基的陵在在长陵的东边， 嗯， 也就是左侧，称为景陵， 嗯， 那么那个朱瞻基的儿子啊，就是明英宗， 嗯， 啊，正统皇帝，他的陵墓叫玉陵，啊，是在就是献陵的西边， 嗯， 啊，叫石门山， 嗯， 献陵那个陵后的山呢叫黄山寺一岭，景陵那个呢叫黑山， 嗯 啊，那么英宗他的儿子， 嗯 啊，就是明宪宗，他的茂陵呢，是在宝山，也叫聚宝山， 嗯， 然后这个明宪宗他的儿子是明孝宗， 嗯 啊，朱佑樘，朱佑樘的陵叫泰陵， 嗯， 是在茂陵的西边叫笔架山， 嗯， 然后。这个孝宗的儿子啊，就是明武宗， 嗯， 明武宗朱厚照，他的陵呢是在金陵，是在泰陵的南边， 嗯， 下一个呢 这叫康陵啊， 啊叫康陵， 嗯， 那么下一个陵是永陵，永陵呢是嘉靖皇帝， 嗯， 明世宗朱厚熜的陵， 嗯， 他呢是明武宗的堂弟。啊，亲叔伯弟弟， 哦， 啊， 嗯， 因为那个明武宗没有儿子， 嗯， 当时采用了这个兄终弟及， 嗯， 这个祖训， 嗯， 然后他继承皇位了， 嗯， 嘉靖皇帝的儿子就是隆庆皇帝， 嗯， 明穆宗朱载垕， 嗯， 啊，他在昭陵是大玉山， 嗯， 朱载垕就是他的儿子就是明神宗， 嗯， 啊，那朱翊钧，